大家一起喜洋洋。各位好，这里是炫偷客栈。 嗯，是的。哎呀， 咋的吗？ 我是美洋洋。 嗯，那我是 懒洋洋。 你才不是呢，你真的 沸羊羊。 总共一个女性角色你就把她给挑走了，你让我说啥呀？ 美羊羊符合我这个角色呀。 那你那我我是红太狼。 嗯，你是小灰灰。 嗯，我是红太狼吧。小灰灰有点太蠢了。 嗯，多可爱呀。 我觉得红太狼比较符合我。刁蛮是吧？ 嗯， 野蛮女友嘛， 凶， 哪有哪有，你野蛮的女人最可爱。 哎呦，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听众很莫名其妙哈，为什么会放这样一首歌呢？ 因为我童心未泯呀，因为我今天是我的14岁生日， 咱能回归主题吗？四娘， 能。 嗯，为什么呀？ 因为今天要带大家吃羊肉。 没错， 羊羊那么可爱，我们怎么可以吃掉它？ 嗯，美羊羊这么美，是不是不能吃啊？ 怎么可以吃羊羊？羊羊那么可爱， 好吃啊！我也回归我人的本性了啊。 那我也回归我红太狼的本性了。仙偷客栈，我们是一个吃 喝 玩 乐， 首要就是吃的一个平台。 没错， 对，所以要给带大家吃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哈。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吃什么呢？吃羊肉。 对， 哎，所以呢请到的也是来自咱们非常哎呦非常漂亮的一位蒙古美女。 哎，大高个。 哎呦喂，一进来那一瞬间就把我给惊呆了，哇，眼冒桃花。 哎， 好，我们来请出我们今天的美女嘉宾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伊和塔拉牧业有限公司的精美。大家下午好。 哎，下午好。精美。精美是一个是蒙古名吗？ 不是汉名，但是我也有蒙古族名字 啊。那你的蒙古族名字叫什么呢？ 宝利赛汉。 啊，啥啥啥？ 宝利赛汉。 你等会儿，邦德里赛亨。不是吗？邦德里赛亨。 好吧，你这么叫吧， 是不是挺像的？ 那个精美啊，我不知道你什么脾气，要让我直接就拿刀抡上去了。 我这有道，谁敢抡我呀？ 那就那样呗。那你俩对着 吃羊肉，脾气还好。 哦，哎，长得美跟吃羊肉也有关系是不是？ 有啊有啊。 那有什么 关系？是呼伦贝尔羊。 必须是呼伦 贝尔 的羊。 我要是想变美，我就去吃呼伦贝尔羊， 天天去吃。 这广告能打得再赤裸裸的再虚假一点吗？好了，开玩笑哈。那今天呢也是我们既然请到了这么漂亮的蒙古族美女来到我们现场哈，就一定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正宗的蒙古的羊肉。就是哎，想问一下这个精美哈，蒙古的羊肉是不是也分为很多种呢？ 分区域的，分品种的，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那我们今天的呼伦贝尔羊和其他地方的羊，因为我知道还有人吃锡林格勒羊，还有苏密特羊。 是的。 哎，它的区分都在于什么呢？呼伦贝尔羊它好在哪 儿哪里呢？对呀， 你说这几个羊，其实羊肉都不错，但是为什么选择呼伦贝尔的羊呢？因为首先它是全中国、全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一片草原，草场也是最大的。我们的羊每天要走25亩地。 25亩地。 哎，等等，哎， 每一只羊要走25亩地哦。 25亩，它是一个平方的概念。 嗯，是的， 是 的， 平面，它不是直线的概念。 有没有观众能算一下走多少公里？ 啊，不是，是这样，我就想跟您说一下哈，这个25亩它是一个平面，相当于面积， 对， 它不是直线距离， 对， 你要说多少公里的话，它是一个 直线的距离，对， 那这个25亩是什么意思？它绕周长走一遍是这个， 就说明什么呢？每只羊每年，从它出生到能上桌。 其实说是 他每天都要走25亩地。 25是不是？ 这证明他是散养的。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我们这个25亩的概念是羊的密度， 对， 相当于每一个羊有一个自己的豪宅，就是这个草坪，它的豪宅的面积是25亩，是这个概念吧？ 没错。 哇，我的天哪！什么时候我的豪宅能达到25亩？ 太大了， 16666666666平方。 米，一万多平方米，嗯，好吧，好吧，难为我这个数学不好的人了哈。那这一时间呢，这里是仙都客栈，仙都客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就是非常正宗的呼伦贝尔羊。 嗯，是的， 咱们这个羊怎么吃法呢？火锅。 哎，涮着吃，原汁 原 味的， 原汁原味涮着吃呼伦贝尔羊。今天，颠儿上拿刀。 嗯，空手来的是吗？ 不可能啊！ 对呀，带什么福利了？ 带什么福利了呀，静美？ 嗯，我们的福利有很大很多哦。 嗯、什么呢？ 我们今天有代金券，有100元的代金券，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呢，都可以得到。然后呢，我们还有线下体验店。嗯， 100元的代金券，嗯，是咱们去吃火锅的话，直接减100块钱， 对对， 有门槛吗？ 嗯，没有门槛。 我要只吃如果我只吃100块钱的话，我就直接给一张代金券，我就可以走了。 是的， 哇哇哇，好、嗯，那这一时间我们赶紧互动起来哈， 嗯， 咱们来抢100块钱的代金券，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咱们的呼伦贝尔羊肉火锅， 哎，没错， 哎、对对，带100块钱无门槛代金券送给大家， 嗯， 参与方式呢就是发送问题的答案到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 嗯、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羊肉 是哪儿的呀？ 哎, 哎， 对了， 哪儿的呀、 哎、 是呼伦贝尔的吗？ 我不知道哦、 你们猜了， 嗯，咱们赶紧互动起来哈、 嗯、 广告回来之后先为你揭晓三个名额，按顺序、 嗯、 来，手快啊，手快，来吧。 好音乐959，我所在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一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四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越级配置尽显奢华体验。即日起订购辉昂，尊享多重专属权益，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诚邀亲临展厅品鉴。引锋芒，自辉昂，飞鸟辉昂，上汽大众 凯威富雷辉昂专席，6937-8663。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

长得美，吃了更美，要不不符合我的性质啊，是不是？我的性格呀， 你以为你是唐僧啊？ 就是，又刁又难缠，还带刀把貂卖了。 啊就是、你看一说，哎呀，算了，不说别的了，反正负分呗。负分啊、你让这分一点一点的都减没了。好了，这半天咱们精美在旁边已经笑得不行了哈、是这样哈、貂这半天一个这个疑问一个问题，那貂这个人吧就挺刁的， 我 又刁又难缠。真的你知道他为什么刁呢？我们经常一块去试吃，他真的他不吃羊肉，一般碰着这个吃火锅的呀，我在那边吃了，哎呦大汗淋漓的可爽了，刁就两片， 真的是这样。对，因为我一是怕羊肉味很膻，吃完之后浑身都是羊膻味，吃不惯。二呢也怕吃到那些不正宗的羊肉，所以每次跟四娘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都在旁边说，哎这什么肉啊，哎那什么肉、啊、这肉我能吃吗？ 对，我得先筛一遍、这你能吃好你吃吧，我那个你不能吃你就别吃了。哎呦，就所以说嘛，为什么他叫貂蝉、因为他真的是又貂又难缠。 我只不过是嘴貂 啊。好，你嘴貂， 我人不貂不难缠。 成来貂，问问你，你觉得精美这儿的羊肉怎么样？ 好啊， 有羊膻味吗？ 上次我还真去吃了，没有那么大羊膻味，我能吃， 你能接受， 我能接受。 那所以我们正题来了，想问一下精美哈，说为什么咱们这个羊肉没有羊膻味？是因为地域的原因吗？是呼伦贝尔的羊都没有羊膻味吗？ 对，是的。因为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上长的是碱草，羊呢吃的都是，120多种纯天然的中草药，喝的是农夫山泉、 哇， 然后这 日子过得比我好哎， 还没有雾霾哦。 吃的是中草药， 对， 碱草， 对， 喝的是农夫山泉， 是的。 然后所以它这个包括品种是吧，跟品种也有关系、 对，跟品种也有关系。首先它因为是散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25亩地一只羊嘛，呼伦贝尔地区呢属于海拔偏高，所以这里的羊呢抵御性比较好，抵御恶劣的环境，然后它又善于行走采食，保育性又强， 就是它不是圈养的羊。 对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圈养的羊的话，你真的是在哪儿都能圈的，圈一块草你就能，包括很多是说是现宰现杀，但实际上那个羊呢有可能都是喂饲料的羊， 是的， 并不是这个真正散养的。 对， 所以咱们的羊是保证是真正散养的， 是的、 散养出来，所以咱们吃火锅的时候一涮出来这个肉质是非常紧实的， 没错， 而且非常的鲜美， 非鲜美， 没 有 羊 膻 味 儿，对，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貂以后有地方吃羊肉了， 没错，可以吃羊肉了， 过年了买点回去 可以呀、哎，那我想问，这个肉咱能买吗？ 可以啊。 不吃火锅吗？ 也是。 对对对呀、这打包带走。 打包，我们你可以在店里试吃，然后我们有相应的礼品盒，比如像过年了， 明白明白。 全羊礼盒、牛排，牛肉、羊肉卷儿， 就是不只有羊，还有牛。 对， 牛也是呼伦贝尔的牛吗？ 是的。 啊，都是。 对。 好，那所以也就是说，这时间呢，今天给咱们听众带来的福利就是咱们呼伦贝尔涮肉。在北京有品牌店，有涮肉店。 对，没错。 我们听众呢可以到店里去吃火锅。吃火锅的话，我们会送上百元的代金券。刚才呢哈，咱们有三位听众已经中奖了，我还没有公布，稍安勿躁哈。如果说咱们吃这羊肉好的话，店里还提供这个大礼盒， 没错， 因为过年了嘛，对吧？走亲访友，咱们过年包个饺子呀什么的，然后自己可以。在家 炖点羊肉啊， 是是是， 羊肉胡萝卜。 好，所以呢，这个时间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直接到店去品尝一下哈。如果没有抢到100元代金券的呢，也不要着急，只要你是咱们仙偷客栈的粉丝、听友， 对，没错， 持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到店，全部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 没错， 那么店里的地址和电话呢，咱们就直接在今天推送消息拉到最下， 对，就有 了。好，那这一时间我来公布一下我们上一轮的中奖名单，第一位名字叫做 美羊羊。 小宇宙，恭喜恭喜， 恭喜， 第二位名字叫做 赛貂蝉。 虫小宝的妈妈、 嗯、好 恭喜 恭喜。嗯， 哎，第三位名字叫做编，接着编。 嗯，那个美羊羊赛貂蝉，红太狼。嗯，红太狼。 哎，第三位名字叫做红太狼。嗯、第三位啊，名字叫做福祥，恭喜恭喜！ 嗯、 再不说的话，听众真的要打我了哈。小宇宙、虫小宝的妈妈、 嗯、 还有福祥，恭喜我们三位、 嗯，恭喜三位！ 哎，这三位听友呢，也都是今天刚刚关注我们的新的听众哈。 嗯，恭喜！ 哎，所以咱们价值100元的呼伦贝尔涮肉店。 代 金 券，100块钱的代金券， 而且还是无门槛的哈，直接提供给您、 嗯、 领取方式呢，就是咱们凭借着自己的微信直接到店去消费就可以了。 嗯，没错、嗯、 好，那这一时间我们没有中奖的赶紧互动起来啦，咱们第二轮开始喽。 嗯， 进小段的广告，广告期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 对，客栈的客栈， 客栈的客栈、 嗯、客栈的客栈。 好了，关注仙偷客栈，直接发文字告诉我问题的答案， 对， 前三名可以享受到这一轮的、 嗯、 依然是价值100元呼伦贝尔涮肉的代金券哈。 嗯，问题呢， 问题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牛羊肉 是哪儿的呀？ 人呢？ 对呀、 啊、好了，来听小段的广告，赶紧行动起来咯、 嗯，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3周年店庆月，安阳伟业奥迪豪放送礼了，奥迪车主到店保养维修即送年货大礼包，咸鸭蛋、茶饮料、东北大米、广东香肠，今年通通有。83790100，83790100。 冬季滑雪好去处，庞各庄龙溪滑雪场是您最佳的选择。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到，平日4小时只需38元，带上孩子出发吧！滑雪加温泉，我只选北京龙溪滑雪场。预约电话0108928-2288。 24小时专业母婴团队，三甲医院全方位服务，初为人母第一站，金宝宝国际月子中心，地址涿州市医院5号楼10层，预订热线0312-667-1588。 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磕呀？方马过来吧，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这里是好音乐九九闲头客栈。 哎，我是， 哎呀，我没说完呢。 你说， 我就今天故意把我的说话声音变得这么甜， 怎么听怎么都像红太狼， 怎么听都像美羊羊。 嗯，雕 干嘛？ 我告诉你买镜子吧。 为啥呢？我以为你要说你要给我买个雕呢。 我给你买个镜子好不好？ 买个雕呗。 嗯，买个镜子让你充分的认清楚你自己。 你得给我买个雕，我得买刀啊，我得把雕卖了买刀，买刀然后才能去拉好多好多好多的餐饮客户来呀，给大家发福利呀。 你得买刀，完了可以从你自个儿身上片肉肉下来吃。 嗯，发给听众吃，越吃越美。 哎，想要吃雕的肉肉的你们赶紧哈，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上告诉我你想吃雕的肉肉，那没准明天呢我就从雕身上片一片肉肉下来，然后快递给你吃。 嗯，你们尝尝了，鲜不鲜？ 臭臭的， 讨厌了。 不跟你闹了，我们跟美女说话不想跟你说话，讨厌。 嗯，等会儿咱先公布这个福利吧。 哎， 这一位听众要急死了。嗯，是吧？ 急死了哈。桃子，桃子刚才这个答对了这个我们的答案哈，然后苦于我们一直在放歌没有念他的名字，急的呀，说这个什么，说你，我躲在车里偷听你们节目都没上楼上班呀，说你快点儿，我一会儿好上楼，要不然领导该找我了。你少 少放会儿歌嘛。好好，不要着、不要着急哈，价值100块钱的由咱们呼伦贝尔涮肉店提供的代金券，无门槛代金券哈， 是的， 提供给你。哎，这一位名字叫做桃子的听众，恭喜。下一位名字叫做平安秀，恭喜恭喜。再下一位名字叫做蓝尾巴猫，恭喜恭喜 恭喜！ 哎，三名中奖听众，目前为止我们是总共公布6名听友了。这也是咱们今天第二轮的福利哈。好，没有中奖的听友不要着急，咱们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稍后呢还有4个100块钱的代金券要发送给大家。那么同时呢，我们只要持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到店消费，一律都可以打88折的优惠。 是的。 好，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聊聊貂的肉肉吧。 美羊羊的肉咯。 貂，哎，你为啥耳朵上有个小牌牌啊？ 你不也有吗？ 我没有。 你没有这个，你怎么去抓羊呀？ 我是红太狼。 红太狼不都抓羊吗？ 哦，对啊。 你没有那个跟踪器，你怎么去抓呀？你不得操控吗？你不得监测吗？是吧？要不你抓谁去呀？ 哎，你说为什么灰太狼就没想到这一点呢？天天抓羊失败。 笨呗， 笨哈。所以下次就咱们得把这什么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什么所有的羊全部抓一个，哎，安上追踪器。 对， 哎，你到底是跟羊一伙儿、羊一伙儿的，还是跟狼一伙儿的呀？ 我吃羊肉舞，你说我跟谁一伙的呀？ 这样啊，我以为你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披着狼皮的羊？ 我是甭管我是什么，反正我就爱吃羊肉，就这么一回事儿。 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对， 好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咱们的精美哈。我们这个咱们所有的羊耳朵上的 为什么戴个耳钉、对吧？ 对，那个小牌牌是编号嘛？1、2、3、4、5、6、7、8。来，一号羊过来， 不是 的，好，你可以走了。二号羊过来， 是要报道吗？每天上班报道。 稍息，立正，向下看齐。 这跟貂刚才说的差一样，就是为了找到这只羊，看它到底在干嘛。GPS。对，相当于是羊身上的一个 GPS。我们每月的8月份呢，羊只出来以后，就会先每一只羊耳朵上都会嵌入一个跟踪芯片。通过这个终端的系统严格把控信息。能了解到这个羊的养殖户啊，它的出生年月日啊，放牧距离，还有免疫情况，身高体重性别等等等等。我们都能详细的了解到 身份证一样， 没错没错。 第一，你刷一刷身份证，你的所有的信息都显示出来了。 是的，是的，相当于羊的身份证。 而且它比咱们这个身份证更高级的一点是，还有这个是不是就像我们这大家都喜欢戴那小米手环？ 对对对， 哎，跟那个 能检查到的每天走多远，健没健身， 每天体脂率消耗了多少？ 是的，肉好不好吃，是不是比之前更鲜嫩了？ 对，因为这个通过它每天走的距离啊、速度啊等等的路线什么的，都能够是 完全全面的了解到这个 样子，是能够监控出来的。哇，好高级啊，就相当于小米手环和身份证的一个结合了。 是的。 那貂你真的是越来越高级了哈。 那我都有这个高科技，你都没有，你都不知道拿这个去监测羊，那你怎么抓羊啊？ 我抓你就行了呀。 我瘦，我没肉。 对，你不好吃。 对， 臭臭的， 太瘦， 所以我还是得找精美买羊。 你胖， 没错，买羊肉找我。 哦，什么也没说。好了，该进广告了，四娘。 又进广告了，这么快。好吧，好吧，那这一时间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个由呼伦贝尔给大家提供的，哎，我们公司的全名叫什么呢？精美， 内蒙古伊和塔拉牧业有限公司。 伊和塔拉呢就坐落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哈。 对，是的。 好，那么 但是我们北京现在也有公司。对， 北京有门店，门店呢就是咱们的涮肉店，大家可以直接去吃。 涮肉店是线下体验店。对 对，我们可以去吃。那其实除了去吃这个涮肉的同时呢，如果你吃着好吃，咱们马上过年了嘛，也可以过年提供各种各样的大礼盒礼包。 没错没错， 有牛肉也有羊肉，大家感兴趣的呢就可以直接在咱们微信

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心上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 仙头客栈， 仙头客栈， 仙头客栈， 仙头客栈， 仙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马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Hello，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仙头客栈，我是风四娘，你们最爱的。 哎呦，我这没插上话半天、 我就不让你插话。 我不插话，听众也知道我是谁，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你是车间车棒摊的三貂蝉。 都说了，这个词儿已经过时了，就不要总说这个啦，想个新词儿吧。 你是爱吃自己的肉的貂蝉。 因为我肉好吃，所以我才喜欢吃啊。这也没有错，也可以说。 没错没错没错，对，可以说。好啦，那咱们就不那个啥了，不打架了哈。来公布我们最后一轮中奖信息。随后的四名听众分别是磊、过客、梁静义以及清蒸。恭喜恭喜以上所有的中奖听友。你看这个什么，这个小宇宙说了哈，说我一直是咱们的忠实听众，现在在山区里听咱们节目，信号不是很好，滋啦滋啦的，隐约能听到你们说话，好像听到中奖的有我，是不是真的呀？ 是真的，有你有你，第一个就是你， 你今天的手速好快的了。 是的，恭喜你， 恭喜哈！你看人在山区里听节目，人家都能抢第一名哎。 是啊，一看真的是忠实听众哈， 所以瞅瞅我们其他的啊，没有抢上的听众哈，手速手速，赶紧回去练练手速啊。 是的， 哎，今天咱们的十名中奖听众已经产生了，哎，每个人获得的呢是由内蒙古伊和塔拉有限公司给大家提供的价值100元的涮肉的代金券，可以直接到店去吃，无门槛的哈。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非常正宗的伊和塔拉，也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羊肉。好，在节目咱们还有一会儿就要结束了，那么其实还有几个点想和大家补充一下哈。有听众质疑，精美，我们的肉有没有认证？ 是有的，我们正是肉是通过了 QS ISO 9000HACCP 和有机产品及绿色食品的认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使用。这么多认证哈， 是 都是有认证 的 从咱们的包装上就能够看到，大家可以去查。 对， 好，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想问一下这个，这羊是咱们是这个冷鲜面是怎么做的呀？是运到北京来宰的吗？还是 对对，这也是很多观众在担心的问题，是吧？都想了解一下，因为是这样，我们在呼伦贝尔当地屠宰之后，马上进行冷冻，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这个在点儿上了。就是我们听众关心的是什么呢？关心的就是这个运输价，对，关心的就是这个会不会你添加了什么防腐剂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无任何添加防腐剂， 没有任何添加剂， 大家可以放心。 在这个咱们的养殖基地上直接进行屠宰之后直接 冷冻 真空包装，然后 运 往 北京。对，我们北京也有库房。 所以大家 这是很新鲜， 吃到的都是非常新鲜 的，没错。 呼伦贝尔的羊，然后其实我们北京有门店了，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咱们的涮肉店。十名听众也已经产生了哈，那我们除了这十名听众以外，其他的听众如果感兴趣想要尝一尝正宗的呼伦贝尔羊的话，也可以直接到店，凭借着微信公众账号 仙头客栈的、哎、都可以打88折， 全部打88折， 是永久哟。 永 久打88折哈。好，我们的仙头客栈今天的推送拉到最下就有我们的地址 以及电 话，而且还给大家准备了过年的礼包，牛羊肉礼包。年三十晚上呢，吃个牛肉丸饺子呀，或者羊肉丸饺子，都是 或者加个餐涮个锅子也挺好的， 都是个不错的选择哈。而且同时呢，最后一句就是说我们也是东来顺的 对生产基地之一。 好， 其实别的我觉得就不用说了。 对，同时我们有很多，我们在为100多家连锁餐饮公司提供咱们优质高端的羊肉。 今天其实说的已经蛮多了，我觉得大家快过年了嘛， 对， 去尝尝看，尝尝看，可以不错的话呢，我们就稍微买一点点回家当年货哈。 同时我还要强调一点，伊和塔拉木业有限公司是已经上市了，在2016年9月6日，对我们正式上了新三板。 所 以大企业 是有保障的， 肉是有保障的。 有什么问题的话，吃完肚子啥的找大掌柜啊， 不会的， 八条出医药费啊。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的先到这儿，关门喽， 结束了， 好，大家再见。 拜拜，明天14号我们 在金辉有活动， 对，咱们现场见，拜拜， 拜拜。 跟着我走，跟着我做，跟我点头，摆动双手，世界里一切的转变链接，让我的音乐就跟着我的脚步在走。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别想压抑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时代秩序。Come on， 看到你双手举。你心意一起翻转地球，哇哇哇！现在不是在啰嗦，是的，甚至不能轻易离开这节奏，哇哇哇！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着没错，哇哇哇！现在不是在闪躲，只能就是看我怎么翻转地球。一步一步划破天空，照亮领域不曾落手，激发出的热情不能抵挡你竖起耳朵的诱惑，你听不进你听不懂，全部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假设永远拉不住我，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最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闭上你的，有别的变得更好人吗？有别的变得更出色吗？有别的比我们向往追求的音乐更精彩吗？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别想压抑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现实的秩序。 Come on， 让我看到你双手解开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 Wow, wow, wow， 现在不是很啰嗦，是的，甚至不能轻易离开这节奏。 Wow, wow, wow，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着没说，哇哇哇，现在不是个闪躲，这边主题看我怎么翻转地球。